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按照古籍中记载，这种魔兽的名字叫做暗魔邪神虎，传说中是邪恶之神降临到一白虎身上，令其发生变异，使白虎原本的光明属性变成了黑暗属性，生出代表着堕落的黑色双翼，以及那如同蝎尾般的邪神钩。暗魔邪神虎的实力极为强劲，一般来说，魂兽都有可能是人类的武魂，但这暗魔邪神虎却是个例外，从未有任何人的武魂是他。他本身并非是黑暗属性，而是邪神所留下的制邪属性，根本就不是人类的身体所能够承受的。如果按照武魂的等级来评定他的话，那么与六翼天使是一个级别的武魂。暗魔邪神虎有一个极其霸道的天性，他的成长并不是以自己修炼来进行的，只有吞噬别的魂兽或者是人类魂师的魂力，才能令自己的实力快速提升。因此，这种魂兽不论出现在什么环境，都会立刻引起其他魂兽群起而攻之，务必要趁他未曾强大将他彻底毁灭。哪怕是千年级别的暗魔邪神虎都很少见，更不用说此时出现在唐三面前修为足足超过六万年的存在了。按照大师所说，这种顶级魂兽足以挑战超越自己一阶的对手，也就是说，万年级别的暗魔邪神虎甚至有可能挑战十万年级别的魂兽。看到唐三猛然站起的巨大暗魔邪神虎，血红色的双眼骤然亮了起来。面对海神三叉戟，他竟然没有半分逃避或躲闪的意思，在他那咆哮声中，反而充斥着兴奋的气息。缓慢地抬起虎爪，一步步朝着唐三的方向逼近过来。单单是面对海神三叉戟上释放的神圣之光毫无退避之意，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暗魔邪神虎本身实力的强悍。与此同时，唐三感觉自己的左右双臂同时热了起来，兴奋的能量波动一阵律动，那并不是来自于玄天宫的波动，而是来自于他左右双臂的魂骨。 我泰坦巨猿左臂骨与天青牛蟒右臂骨中大明二明的灵魂好像认识这只暗魔邪神虎，而且他们产生出的兴奋并不是朋友之间的，而是那种充满了敌意但又毫不退缩的兴奋。这头暗魔邪神虎一定与大明和二明交过手，能够成为大明二明这两位森林之王的敌人，而且现在还能完好无损地站在我面前，就已经证明了这只暗魔邪神虎恐怖的实力。 唐三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尽管大明和二明几乎是星斗大森林中的最强者，但他们的实力也不是绝对强大的。眼前这头暗魔邪神虎的修为虽然只有六万多年，但他那恐怖的技能和实力却连大明和二明也十分忌惮。双方几次交手，虽然大明和二明成功地将暗魔邪神虎赶出了星斗大森林，但也奈何他不得，无法真正地杀伤他。大明和二明自己献祭给唐三之后，在这片广袤的大森林中就失去了这两位森林之王的气息。这头暗魔邪神虎本就觊觎星斗大森林中众多的魂兽，在这里他才能快速成长，所以就悄悄地摸了回来。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十分谨慎，一直在探查着大明和二明的气息，毕竟在他达到十万年修为之前，正面对抗还是打不过两位森林之王联手的。很快他就发现星斗大森林中确实已经没有了大明和二明的气息，这才堂而皇之地回到了这里。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修炼方式十分招魂兽恨，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进入星斗大森林核心内部，而是在外游弋，猎杀一些相对弱小的魂兽来增强自身的实力，准备等到实力足够之后再杀入星斗大森林内部，找那些修为数万年的魂兽们报仇。暗魔邪神虎如果修炼到极致，是极有可能成就邪神的，他的智慧丝毫不逊于人类，唐三眼前这头更是格外聪明，否则他也不可能活得这么久， 修炼到现在这种程度。感受到唐三海神三叉戟中的神圣气息，他并没有受到压制，体内传承的邪神血脉只是令他对海神三叉戟极为厌恶，但他同时也感受到了唐三身上的魂力波动。唐三那纯粹的魂力气息令他大为兴奋，他很清楚吞噬唐三这么一个人类恐怕要比吞噬一只十万年魂兽的修为还要好。虽然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令他略为不安，但他还从未败给过人类，再加上修为已经达到了六万多年，自然自信满满。可就算如此，他在前进的过程中还是极为小心，从唐三身上他还是感觉到了危险。脑海中闪过按摩邪神虎的资料，再加上自己的判断，唐三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如果要面对的是一只连大明和二明也没能毁灭的魂兽，那么这一战就并不是那么简单了。当然杀死这只按摩邪神虎再获取他的魂环，无疑要比普通五万年以上的魂兽强得多了。既然一共要在星斗大森林中获得五个魂环，就让这按摩邪神虎成为一个完美的开始吧。 黑与红两种颜色的魂环开始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周围，一根根晶莹剔透的蓝银黄开始出现在他身体周围，蓝银领域骤然收缩，只是维持在以唐三身体为中心直径100米的范围内。他并不想轻易借助森林中蓝银草的力量，因为他毕竟不可能在每一场战斗时都处于有蓝银草的地方。将蓝银领域缩小到这个范围，正是他对自身蓝银皇武魂增幅效果最好的。面对这只稀有的特殊魂兽，唐三已经完全认真起来，没有丝毫的大意。按摩邪神虎背后那巨大的邪神钩缓缓扬起，在背后轻轻地摆动着，每一次摆动都会令空气中带起一连串扭曲的奇异光晕。他的身体是黑色的，但散发出的能量波动却是灰色，充满邪气的灰色。每前进一步，周围的植物就会自行向两旁排开，就算是蓝银领域范围内的蓝银草也不例外。星斗大森林内的温度似乎陡然降低了下来，那是属于邪恶的冰冷。这种冰冷，唐三只是从比比东使用第二武魂噬魂蛛皇时才体验过。他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唐三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将海神三叉戟横于身前，九个魂环整齐地排列，轻微地波动着，但他身体上并未释放出强势的能量，所有魂力波动完全内敛。按摩邪神虎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人类魂师了，看到唐三身上这颜色相对整齐的魂环，他那双血眸也变得谨慎起来，前进的步伐进一步减缓，但身上的气息却越发强横起来。大战一触即发，唐三与按摩邪神虎这一人一虎面对而立，相互相制。按摩邪神虎在距离唐三还有3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他没有再发出咆哮声，冰冷的血眸看上去冷静的可怕。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这双眼睛，唐三竟然感觉到那是一种睿智的注视。 他在找我的破绽，这家伙真的是一只魔兽吗？感觉上面对他比面对一名人类的封号斗罗还要危险。 按摩邪神虎身体周围的灰色气流悄然扩散开，冰冷的邪气令唐三身上释放的蓝银领域无法侵入到那灰色气流之中，也就无法对他产生任何的效果。而且唐三还清晰地感觉到，先前按摩邪神虎身上释放出的领域此时竟然悄然收敛了，内蕴于自身。 没有破绽吗？哼，那我就帮你制造破绽好了。 玄天功悄然释放，从他身上释放出的蓝银黄每一根都像是有了生命一般悄然扑出，紧贴地面朝着按摩邪神虎游荡而去。而就在蓝银黄开始发动的一瞬间，按摩邪神虎终于动，与先前的缓慢沉稳截然相反，他这一动，唐三立刻感觉到一股腥风扑面，周围的空气剧烈波动起来，狂风凛冽，按摩邪神虎竟然在他视线中瞬间消失了。 啊，风的能力！ 唐三吃了一惊， 要不是他的精神力极为强大，这一下就要失去按摩邪神虎的具体位置。身形轻闪，唐三头也不回，向右侧连跨三步，同时身体半转，海神三叉戟化为一道金色的流光向身后挥去。但是他这一击却落了空，那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的按摩邪神虎凶猛前扑的动作竟然在半空中戛然而止，庞大的身躯完全违反重力原理的瞬间落地，正好闪过海神三叉戟的锋芒。当海神三叉戟掠过后的瞬间，他的身体又重新加速，再次扑向空门大开的唐三。两只虎爪已然扬起，和戴沐白化身白虎时的利刃不同，他的虎爪竟然都是黑色的，丝毫没有光线反射，就像是黑暗中的幽冥。一只虎爪直拍唐三后脑，另一只则拍向唐三腰间，动作之快令人叹为观止，速度也并未影响到他的力量，雄浑的力道完全内蕴于虎爪之内。直到虎爪距离唐三身体只有一尺的时候，唐三才清晰地感觉到那其中恐怖的力量。就算是他这样的身体强度，要是真的被拍中了，也绝对会受伤。不过就在虎爪即将临身的一刻，按摩邪神虎也是略微愣了一下，因为他那一双虎爪拍中的只是一道残影，一掠而过，并未拍中唐三的实体。他的反应实在太快，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后肢用力，长达八米的巨大身体飞速后退，又一次躲闪过了重新砸来的海神三叉戟。一进一退都是瞬间完成，大有一击不中，远遁千里之意。这一次试探性的交锋令一人一虎心中的警惕都大幅度增加。毫无疑问，按摩邪神虎这是试探性的攻击，唐三也是凭借着鬼影迷踪试探了他的反应。虽然双方并没有真的碰撞在一起，但按摩邪神虎的冷静果断还有那一瞬间展现出的爆发力都令唐三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他不轻易使用强大的技能，在试探中完全将自己的能力隐藏了，但这种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危机感却更为恐怖。这头按摩邪神虎比我想象中要难对付的多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